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对于每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都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当马三立迈进天津的老戏园子大观园这样一座大舞台时，在他心中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觉油然而生，大观楼的舞台就仿佛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任由马三立奔腾驰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接着为您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的故事，说说他在大观楼撒欢的一年。之所以把马三立在大观园演出的日子称作撒欢，是相比较他在联谊社的五年困顿而说的。也许是由于之前太过压抑，马三立在大观楼得到了全面的释放，表演火爆，效果空前，因此培养了一批专门捧他的观众，规规矩矩的说段子，让马三立自己和他的听众们都感觉不过瘾了。因此啊，他的相声里加入了很多现场抓彩的包袱。比如有一回，他和侯于晨正在台上表演，突然大观园外边传来一连串救火车的警笛声，观众都回头朝外看。等大家都回过头继续看演出的时候，只见马三立还向外张望。侯于晨问道：“你看什么呢？车都过去了。”马三立也不搭理他，嘴里啊喃喃自语：“是啊，奔河北路紫阳里六号了。”侯一晨这时才如梦方醒：“嘿，感情我们家着火了。”全场顿时笑声一片。说完了马三立现场抓哏的故事，下面咱们先来听一段他表演的单口相声吃饺子。 首先我先向各位观众们问好，祝你们阖家欢乐，健康长寿。健康什么呀？健康结结实实，没病没灾，欢天喜地，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人间五福寿为先，还有寿高。大家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是要寿佛高寿，高寿有多高呢？让你我的心愿，我要祝你们寿高到什么程度呢？按我来比吧，我现在是差一岁八十岁啊，八十岁。我祝愿各位观众们呢，你们的寿高呢，按照我现在这年龄翻一翻。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 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嘛，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这儿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吧，这经常事儿嘛。是下雨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以前催生，这个催生，哎，包饺子，饺子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得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非得媳妇生，本来煮的不熟，生，他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想，呵，高兴，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妞，准生啊、哦，高兴。这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嗯。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煮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又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好、啊、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烂回来了，都变菜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是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腾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三十晚上就饺子，三十晚上吃包饺子，后半夜呢，还是饺子，素饺子了。为嘛呢？祖宗爱吃吧，是爱吃素饺子，就为麻烦，就为费事。哎，熬夜啊，三十晚上可不睡觉啊，一素饺子量多极了，对不对？咱家不懂，我们家不包，没有素饺子。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什么贴大福字儿，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连那个那叫嘛，那叫吊钱是挂钱那叫啊，这个吊钱是吧？挂那个，这应当有，你看年节日的点缀点缀吗？好看，悬灯结彩，有年终的气氛吗？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没贴过大福字，素饺子也有。一般人家做素饺子，就得够啊，十五粒左右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费大劲了，为嘛就是费劲呢？熬夜活多呀，大着孩子坐一块儿起来包的，三十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忌人，知道吧？三十晚上忌人，谁也不许来，他为嘛呢？怕是吃饺子吧，那饺子里有一钱，哪个不一定，哪个就一个，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有一小铜钱儿，后来是搁那个那个毛钱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头，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所以这样三十晚上忌人，不让外人来。外人来说：“哦，你也包素饺，尝尝你们这怎么样？”你可想，那钱他吃了，你说不说？多别扭啊！所以这样忌人，不让来。哎，三十晚上这要包饺子，初一要包饺子，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就对初五这要紧。初五这个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哎， 初三初四腾腾的剩饺子就行，初五这个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初五这叫捏捏小人嘴，必须得捏小人，捏小人嘴，家家都得这样，记小人，小人给说坏话，背地给说坏话，就叫捏小人嘴接风。在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不如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杂米汤，杂米汤喝早，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一睡觉就来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接我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满，吉祥喽，都得喊出来，接我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大初五的啊，捏小人，捏小人嘴。对，你那样捏小人，捏小人嘴，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哎，你甭问了，你准捏我。我是小人，活该的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孩子大河的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就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们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那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甭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准给送人，腊八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儿不也给了吗？腊八粥咱们也不懂熬腊八粥，人家咱们给喝了，还撒着糖。你前几天你吃的糖官，人家糖官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也给吗？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等谁啊？谁给？谁给啊？没过破五呢，三十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咱这几天扫地，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给钱，往外给钱算散灾，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你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一毛，也有个三分五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的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今儿包饺子了，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儿又有这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儿。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子，我媳妇嗨嗨嗨嗨嗨嗨， 告诉别去，黑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给我还给拜拜年，拜拜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书记，哎，给这拜年的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我不是，白变，买多少？我不买。你说我几斤，说我几斤白变。过初五之后，初七八我就给您送钱了。不说账。哎，别的，我掌柜，你说我几斤呢？我准给您送钱了。打得好脸了，说您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您赊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吧。我来几斤？你来十斤、八斤也行。不要不说账，不说账。我掌柜，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大初五的大正月不说账。我离开着大，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句吉祥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也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条喜歌，掌柜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练喜歌，我会呀、哎，我练喜歌，我心说，哎，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哎，好，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脚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就送财爷来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说让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套喜歌您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您点行吗？我再给您点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的海外仙，神仙不落着凡间地，差派来人送金烟，金烟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呐、啊，给您送财神爷来了，走，不说账。我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然后念呢越念越提成。我掌柜的，再念没习惯了。对、啊，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我在那是丧歌啊，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那丧歌，我给添水，我给那丧去，什么倒霉未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三门吊客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温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谁 看冰波，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烧爷爷了。咱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透地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在大观园的日子里，不仅在台上撒着花的说相声，在台下的他呀也不老实，调皮的做了不少恶作剧，可以说撒花都有些撒出格了。有一次啊，他居然在后台玩起了调包计，把白云鹏的女弟子严秋霞新买的一双上海产的绣花鞋偷偷给换成了大观园茶房穿的一双旧布鞋。更要命的是，这位茶房还是双汗脚。当严秋霞回家兴冲冲地打开鞋盒一看，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转天一进后台就要找马三立算账，马三立则来了个一退六二五，一副无辜的样子，死不认账，把严秋霞气得是哭笑不得。说完了马三立巧施调包计的故事啊，我们下边接着来欣赏一段他和赵佩茹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算卦》。 我呀，会算卦。 你怎么又会算卦？ 他们好些人都说嘛，我会算卦吗？ 都谁说过呀？ 天津里打听有马先生算卦。 那马先生算卦犹豫不定，就是你啊。 哎，就是我。 你的卦灵吗？ 太灵了。 是吗？ 我给你算。 给我算， 给你算一卦。 哦， 说吧，问什么事儿？ 问什么都行。 嗨，什么都行，求财问喜，找人谋事，问病，月亮，家宅平安，你家都是什么人都能算。 是，哎，你算算我哥儿几个？ 哥儿几个？ 我可不说啊。 我算呢，九个字，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啊。 得，说吧， 哥儿几个都这九个字？ 哥儿几都行， 我哥儿仨。 哎，怎么样？怎么样？哥仨，对不对？ 怎么？ 我都说出来了。桃园三结义吗？哥仨吗？孤独一只，哥仨就你担负家庭过日子，孤独一只在你这儿。 哦，我哥俩， 哥俩更对了 啊， 更对了。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是哥仨， 是啊， 结义孤独先一只去。哥俩， 哎，我哥一个， 哥一个更对了 啊！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哥仨，结命太毒了，命占孤独，老一只，兄弟不利，哥一个最好。 哦，我哥四个 更对了 啊！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就哥仨了，又孤独出一只了，哥四个， 我哥七个， 那你就慢慢孤独去得了。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算卦》。马三立在大观园的日子里越来越受到听众的追捧，他和侯玉晨这对搭档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组合。那个时候啊，有一种风气，就是观众会送桌围子表示对演员的喜爱。马三立的桌围子可收多了，红的、绿的、黄的，哎呀，收了一大摞。其中有一幅十分有趣，正面绣着一匹瘦马和一只胖猴，恰恰反映出马三立和侯玉晨俩人的形象，从中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好，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听一首苏有朋演唱的《我的好心情》。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谈恋爱像喝了口茶，温暖和余味在心头生花，世界会变化，浓情会淡化，那不可怕，让我